甜蜜，我想只是害怕清醒。 我发现了一个养猫的心得，就是猫躺在沙发上，你也躺在沙发上，猫看了你一下子呢，从你的身边跳走了。这个时候要先看它去做什么，如果它跑去别的地方，说明你烦到它了，它不喜欢跟你在一起。如果它跑去喝水或者是吃猫粮，就请一定要待着不要动，因为它是打算吃完再回来，然后长时间的跟你待在一起。你要是这个时候起身走了，你就是负心汉哦。 我看见天空很蓝，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，生命有太多遗憾，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，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，才明白爱得越深心就会越痛，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，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，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，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，载着我的想念飞过了地平线，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，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，你说要我学着勇敢， 我平常对吃东西的态度呢是这样的，如果现在很瘦，那多吃这一点东西也胖不到哪里去嘛，那如果已经很胖了，那么少吃这么一丢丢也瘦不了几两，所以想吃就吃咯，你说对不对？ 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， 情人间靠近，慢慢转给我视线。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把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。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我一个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咖啡店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、yeah、看着情人间靠近，慢慢张开我视线、yeah、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。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有每个人天天在热闹，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。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享受生命中的一切。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 建议大家不要熬夜，除非明天早上醒来呢就是世界末日了，否则不要熬夜，要好好爱自己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吃饭，好到明天醒来什么都可以忘记。 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。 手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，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，明明是三个人的甜蜜，我却始终不能融入心里，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我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，因为自己要的是 我发现女孩子的形容词是非常匮乏的，比如说说一个东西很好吃，无非就是哇超好吃啊之类的，非常的贫乏无力。但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却能想出无数个肉麻的词汇，对不对？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， 滴滴滴滴滴等待， 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疗伤， 滴滴滴滴滴滴等待，不知多少孤独的 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醒来？让我们干了这杯酒，好男儿胸怀像大海，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每一次难过的时候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醒来。让我们干了这杯酒，好男儿胸怀像大海，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 有的人呢酒后话多，有的人呢是酒后疯狂的购物。那为了阻止有人在酒后上网乱买东西呢，美国一家公司开发了一款 APP， 它配套有呼吸测醉器，相当于生物传感器的一个手镯的双保险。如果它测算出你喝醉了，就会锁死你的信用卡，直到12个小时之后才允许你购物。请问有没有直接锁死的？我很需要。 天空下起雨了，他唱的伞在你身边陪着，可是我不快乐，因为看见他脸上的笑是很绵长的。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眼睛在说话，隐瞒比较容易吧，免得感情变得复杂。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理智在敲诈，退出可以解围吗？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？

瞬间，谁下的那么深，下的那么认真，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。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，可我在乎今后你让谁陪。听见了你说不可能，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，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，谁下的那么深，下的那么认真，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。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，可我在乎今后你让谁陪。谁都认真，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。漫天风雪，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，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，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人。 想说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活着，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别违心，不要后悔，还有不管什么人言可畏，做自己没毛病。 在手里，我 据说高效能的人呢有八个习惯：不沉迷于微博，不沉迷于微信，不沉迷于游戏，不沉迷于豆瓣，不沉迷于淘宝，不沉迷于查看淘宝快递包裹信息，不追社会热点新闻。做到这八点还怎么活啊？ 想起你的手去过的那个星球，泪已不长留，因为一接受分开了，你是快乐的。不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，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。在我退出后，我爱你那么多，所以那么痛。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，我爱你那么多，爱的入睡后都做了同一个梦，你转身轮廓，云暗时过，城市的我现在明白了，受伤了人才会成熟，从来不知道自己如此的软弱。当我发现不敢再爱了，那一刻才懂我爱你那么多， 每个人在世上呢，都辛辛苦苦的拼死拼活，那不是努力，只是劳动。所谓的努力呢，是指主动而又有目的的行动。当然，我们也是有目的的，都是为了钱吗？是吗？应该说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美好。 爱你，忘了。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幸福的人不愿醒，春去秋来苦苦追寻，永远和你飘忽不定。 吃饭呢一定要吃撑，没得商量，什么八分饱，跟没吃一样，完全没力气，正好吃饱也不行啊，这样不结实，总觉得还能够再来两块肉压一压，但是在吃撑的领域内呢又很有奥妙，120%就正好，毕竟吃完得躺着，太撑就不舒服了，对不对？特别羡慕那种一伤心就能吃不下饭然后暴瘦的人，我无论如何都没有这样的许可，我再伤心都能够坚持吃饭。 你的绘画凌乱着，在这个时刻，我想起本卷帮的白鸽，甜蜜散落了，情绪莫名的拉扯，我还爱你呢，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，假装没事了，时间过了走了，爱情面临选择，你冷了倦了，我哭了，你开始的不快乐，你用卡片手写着，有些爱自己打着真的懂了，怎么了，你累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，我懂了不说了，爱淡了梦远了，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，你再不舍，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，我都还记得，你不等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，我错了，泪干了，放手了，后悔了，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，要怎么停呢？你的绘画凌乱着，在这个时刻，我想起本卷般的白鸽，甜蜜散落了，情绪莫名的拉扯，我还爱你呢，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，假装没事了，时间过了走了，爱情迷离选择，你冷了倦了，我哭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让我用爱 逐渐成型，身后场景分外的美丽，世界也已经是真我真如今，你有导有演的这场戏，爱情剧本百转又千回，编写上戏，你的台词一句句扣我神魂，恍惚中我为你流下真的角色里， 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，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，说来是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渴望你懂，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过度使用，无恙不痛，烂熟透红，空洞

想着你要来了，可改变的都变了。而孤独是什么？心累是什么？情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我不要再想了，我已经倦了，我不想再唱了，我已经哭了。 唱出我的情。 走得好缓慢，陈奕迅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男人的原来，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，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，笑容星一样明亮，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，你说云落泪了风会吹干它，我们风叹息怎么安慰呢，你只笑笑不回答，说小姑娘别犯傻，窗外天空晴朗，只想抱着你的背脊不想放，为何美的东西总叫人感伤，只怕你每次转身，我会以为看见你心。 可是风叹息又怎么安慰呢？说就随它去吧，耶叫我如何放得下。 直到尽头。 上有他的风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地待在家，静静地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剪你抵不被爱的分叉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剪你闭上头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你的情话，你的 静静地守着电话。